别惹你哭的，努力快乐才最难过，对我来说有更好的选择，可以在那 这首《贪恋》来自张靓颖。继续我们的一周热力追击，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港台及海外地区最佳男女歌手分别被徐佳莹、林俊杰收入囊中。另外在当天，林俊杰一共获得了四个奖项。说到近年来的音乐作品，他坦言一张一张专辑写下来每一张都很独特，因为都是陪着自己每两年的成长，也是很镜面式的反映了一路走来自己的人生状态。我们就来听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曾经外表的孤傲，其

散散的，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搞笑的人变成作的。我习惯情侣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 这是薛之谦演唱的怪咖。现在薛之谦是综艺音乐全面开花，最近又参加到了舞蹈类综艺节目新武林大会。他透露因为练舞呢，膝盖的半月板积水，医生说如果再坚持跳下去肯定要抽水，不过呢心态很好的薛之谦还是继续跳。他说抽不抽水先不去管他。8月28号，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全国巡回演唱会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宣布歌唱将会在上海、北京、成都三城唱响，像《消愁》《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热门歌曲也都会悉数出现在歌单当中。毛不易表示希望自己的歌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大家可以在现场交流彼此的故事。他还透露演唱会上会有惊喜环节，自己有可能会表演舞蹈。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国家话剧院最新原创作品《船歌》近日在排练厅里展示了片段。这部剧入选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剧目，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描绘深圳特区改革开放这样宏大的历史题材，《船歌》没有从宏大层面着手，而是仔细描摹了特区一个小渔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刻画了特区人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新生活的向往。许久没有新作的孟京辉导演近日推出根据莎士比亚《驯悍记》改编的舞台剧《莎士比亚和狼》，蜂巢剧场首次被改造成了四面坐观众的舞台，中间大方形舞池是演员的表演区。除了观众熟悉的酷酷的演员说着酷酷的台词之外，孟京辉借助服装造型、灯光、音响、投影、即时摄影等舞台手段，为观众营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剧场审美，带给观众视觉、听觉、嗅觉全方位的一种非常现代艺术的享受。京九当代舞团的演员们日前来到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多维剧场，邀请现场观众共同即兴舞蹈，拉开了北京新舞蹈国际艺术节的序幕。这次艺术节由朝阳区文化馆主办，期间将在北京九剧场为京城观众献上九场演出以及五场舞蹈大师课、25次专业工作坊，聚焦国际视野下的现当代舞艺术，展现人们对舞蹈艺术的思考和激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关注最近的歌坛热点资讯。已经推出12张专辑的汪峰近来谦虚地表示自己还是一名学生，需要向后辈学习。他也提醒自己，当越来越多人称呼自己是前辈的时候，那就是证明应该学习了，不然很有可能被时代而抛弃。接下来这首歌是汪峰在籍籍无名的时候对自己的一番鼓励，而今他依然保持着上升的动力。我们就来听汪峰演唱的《飞得更高》。 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

回家读他的誓言，微笑着有爱就给。放手去离别过去那些，跟对的谁轻酌着一杯，属于这起飞的季节。哦，风吹我们力求完美，爱自己写。哦，梦想起飞，不想世俗倾斜，目标明确。这一轮明月，风红醉了秋水，梦带着唯美纷飞，让恨零碎。 首《梦想起飞》来自张艺兴，继续我们的一周热力追击。8月28号，769娱乐公司宣布，为纪念 Michael Jackson， 他们将发行由四首新歌组成的特别的一张 EP 了。第一首歌呢 ，MV Let's Shut Up and Dance 将由 NCT 127 Jason Derulo 还有中国歌手张艺兴共同演绎，而 Michael Jackson 也是张艺兴的偶像之一。前段时间呢，吴青峰是宣布单飞，歌迷担心苏打绿出于解散的危机。后来他们的恩师林维哲不得不出来澄清，是单飞不解散。8月26号呢，刚好是鼓手小威的生日，苏打绿成员私下合体为他庆祝生日，让歌迷也看到了苏打绿重组出发的曙光。好，在这一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来自于他们的这首成名曲《小情歌》。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2008年，由于是北京奥运会的关系，奥运氛围是空前强烈。卫视在这一年推出的新歌加精选，其实将自己的英文名字和奥林匹克的字根相结合，叫做 Jillympics。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四首新歌之一，也是他重新演绎了陈慧娴的经典歌曲《傻女》，在2008年第33期中国榜上从第19名上升到了第10名，升幅了9个榜位。时间来到2009年第33期中国榜，《火箭歌》属于升幅24个榜位，排在第13位。这是来自于王蓝飞，《寂寞河流》。 2009年王蓝飞同名 EP 主打歌，由周杰伦、方文山联手打造的这一首《寂寞河流》，除了二位之外，还有林迈可、王志平都参与到制作当中，同时也是由太和麦田和 Sony Music 两家公司联袂推出。中歌榜璀璨年华，我们关注到的是在历年同期榜单这一周拥有最大升幅的火箭歌。那反观歌坛也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位歌手都可以长期不懈的走红，但总有属于他们的高光一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0年第33期中歌榜火箭歌，属于路遥的专辑同名主打《路遥》，由何厚华、蓝又时、薛中明联手打造。 的吗？有谁来教我忘记你的方法？你的笑啊和你的泪啊，还有血红的晚霞。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怎么去消化？我没有给你翅膀，你为什么要飞翔？剩我一个人听他们劝我，你在天堂。 这首《早开的晚霞》是2011年第33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了21个榜位，排在第6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第33期中国榜的火箭歌，这首歌升幅了13个榜位，排在第12位。这是和声哦，这是陈坤为某汽车广告演唱的主题曲，选择出色。 尚未开屏的空间，等待埋怨，呼唤着角色，挣脱着躯壳，有些灵魂比较也比较灼热，去选择最出色、最角色、最得瑟那一个，去对接平凡的、平庸的那拉扯。才是本色。如果不是我想要的，也就不是真的我的。有太多太多保护色，再特别也不算特色。如果不是我的选择，也就不算真的出色。若不能够忠于直觉，或者谢谢。凋谢。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璀璨年华。你好，我是耿化。在婚后的奶茶刘若英呢，曾经想做一首单曲，然后就带着乐队不断的巡演，在收歌的过程当中呢，听到了一首又一首非常好听的 demo， 因为不舍，她把一首单曲的计划就变成了一整张专辑，当中集合了像钟成虎、张亚东啊，还有玛莎等制作人，以及陈绮贞、陈小霞、许哲佩、徐佳莹作为幕后班底。当中这首我们听到的《幸福就是》，在2013年第33期中歌榜上以13个榜位的升幅，跻身到第一阵容，排在第10位。 不想再牵手，就该放开手，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没有过每一次冲动，怎能相遇过程的 的勇者， 浪漫之王，非分之想，陷入为爱痴狂的战争。 你的瞳孔散发挑衅的迷蒙，你的喘息深入每一寸里，我烧灼。你的嘴唇是我们激战的堕落谷，你的颤动是宇宙最懦弱的剑。 我为爱而战，我为你而喊，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我为爱存在，我为你狂乱，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My only only girl。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My only only girl。 痴迷之火，我贪恋你小文的体味。这月之弓，黎明之后，知道你最深处的秘诀。极热之城，天堂之门，征服你像投资了一个。九五之尊，光泽之温，让我宠爱你身体和灵魂。 我要你享受我飘悍的战友，我要你信仰我是你唯一的英雄，我要你回扬在我怀里的温柔，我要你成为我一辈子守护的神。 我为爱而战，我为你而喊，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我为爱存在，我为你狂乱，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我为爱而战，我为你而喊，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我为爱存在，我为你狂乱，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这是2014年第33期中歌榜火箭歌，升服了七个榜位，来到第12位。这是 MB 魔幻力量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战神》。算起来，魔幻力量在今年已经出道了整整十年。到这张《战神》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踌躇满志，充满了战斗力。可惜的是，这也成为他们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而如今的 MB 魔幻力量已经暂别歌坛了。中歌榜璀璨年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5年第33期的火箭歌，前进了七名，排在第22位。这是林俊杰的单曲 I Pray For You。 这首歌由罗文玉作词，林俊杰作曲演唱。 将故事改写。 许下一个心愿。就算下着雨，你不要害怕，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敢回头看看那些 2016年第33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可以洗涤心灵的《一直有晴天》。这首歌在当中呢是前进了14名，排在第15位。这首歌也是龙宽受邀为音乐儿童剧《一直有晴天之咕噜归来》作曲并演唱的主题曲。而说到这首歌的作词人谭景东，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中歌榜之璀璨年华从10年前回顾到1年前，而这首2017年第33期榜单的火箭歌，是今天所有歌曲当中最有旧时流行歌曲的感觉。这不是一种复古，而是从演唱者以及创作者他们的记忆和内心当中发出的旋律。我们就来听布仁巴雅尔创作、包胡尔察演唱的这首《月夜》，听上去会有一点点80年代驼铃的感觉。在这里，耿化也非常感谢各位今晚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现在还没修，遗忘了的酒，你